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即係嚟到最后一节就讲返啲国际嘢啦。咁即係一代巨人李光耀呢、這个星毒之父係咪咁即係嗱 即係逼毒 嗱我哋而家就向呢、這个我哋而家同呢个未来对话，我唔知即係而家出咗街嘅时候李光耀如何啦。 瓜咗未呀？ 咁即係老实讲都好大镬啊，係咪 离流之际。 离流之际。离流之际呢咁即係咁都 个个都抱住喺新加坡医院嗰度就 咁晏昼其实即系死讯频传嘅， 系 咁就好似即系其实 江泽民咁样咯， 系啊，好似即系呢个新加坡嗰啲网媒啦吓，即系啲网上媒体啊，即系已经系出咗几次嘅，咁啊即系信报中招啦，咁啊迷迷又中招啦吓，咁啊即系因为我哋搞仙人掌啊，好捻多人即系其实 send message 喂。你讲要死咯，中唔波？ 系啊，喂 ，B B， 所以 B B C 好醒嗰样嘢，佢就系讲 seriously ill， 系嘛？ 系啊， 咁啊， 喂，你屌你赢啦咧 ，bookmark 住 C N N 同 B B C 咧，你抄佢啲新闻都应该系冇死噶啦，因为佢 要 translate 真系有少少专业嘅标准噶嘛，系咪？即系佢真系未 confirm 到个新闻，或者系 check 多一两个 source 嘅话咧，佢系唔敢报嘅，同埋佢有派驻当地记者喺度噶嘛，即系唔系烟害全俄噶嘛，大哥，即使你内地新闻都系咧，江泽民系坚死定留死，梗系以睇 BBC 啦，咁点唔通你睇亚洲电视？ 但系嗱，你话懒少少咧，懒少少咧，就算唔睇 BBC 嘅话咧，你睇台湾嘅新闻网咧都 OK 嘅，即系譬如好似联合 新头壳啊， 吓联合新闻网咧，即系或者系咯新头壳，即系呢啲其实佢哋即系佢做呢啲咁嘅即时嘅国际新闻咧，其实系做得几好嘅。你反而系香港咧，系真系 hea 到爆。 台灣一時時嘅啫，有時試過大卓爾同夫人同埋呢個英女王都可以吊得轉嘅。 咁同埋咁一時時啦。咁但係人哋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個新聞媒體係即係比香港係發達好多嘛， 係 嘛？咁同埋即係就算係呢啲叫做係國際新聞比較偏門嘅，即係佢哋都係會願意係比較寫得深入啲嘅。 嗯 啊，比较深入啲嘅，咁好好简单啫嘛，即系嗱，你有啲即系譬如 ISIS 啊嗰啲动向咧，佢哋系写得几好嘅，其实系 系 啊，咁啊即系咁啊李光耀死唔死得去咧？咁啊即系其实都就算死唔去都好，都已经系一代巨人嘅陨落啦。咁啊，你至于就算系啊， 我觉得呢个人好有代表性，我应该从呢个角度去检讨就系咧，佢系一个新权威主义，东方嘅独裁。具有西方民主嘅框架個嘅最佳嘅表現性，嗱佢有定期嘅選舉，係嘛？亦都好似話有呢一個嘅英國嘅 common law 嘅制度， 佢建立咗一個有民主冇自由嘅新加坡， 冇錯。 喂，呢個 有民主嘅殼係而冇自由的。 喂，呢個一直係咧，即係習近平咧，或者係成個中國咧嘅模範對象嚟噶嘛，其實係。咁但系問題就係新加坡係細啊嘛，佢可以 control， 同埋佢完全體現到咧民本主義嗰個思想，你有冇發覺？即係由佢即係宣布，都唔係佢宣布啦，即係俾人逼離開咗呢一個嘅馬來西亞，即係踢走咗呢個新加坡聯邦之後， 嗰陣時流鼻涕噶嘛佢， 係嘛？喺呢個咁嘅成個階段裏面，喂，佢由呢一個嘅搞中央公積金，由呢一個嘅建立佢自己一個經濟發展，喂，系唔容易的一條道路嚟嘅。喂，老實講，你嗰陣時候嗰啲咁嘅遠東經濟評論嗰陣時候，仲有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寫衰你嘅話，屌你咪告到甩褲，仆街，係嘛？嗰啲咁嘅新加坡嘅反對派，全撚部都破撚曬產，因為個個都告你拉布，大佬政治上嗰啲 comments 都拉布嘅。跟住佢同枢密院切割喎，因為本來終審庭就喺枢密院噶嘛。因為孫文遠推翻咗呢個新加坡高等法院啊，或者係上訴庭嘅判決嘛，屌你！哇，佢竟然夠膽死喎，同佢切割喎。 唔係呢個咪反映到點解香港今時今日搞到咁樣，就係因為香港只得個城市，新加坡係個國家咯。 因为你国家你先够胆切割咪切割咯，咁所谓。 同埋你记唔记得咧？即系以前。 同埋佢有一个嘅客观环境因素嘅，当阵时咧，你仲有呢个苏联啊，同埋呢个老共咧喺度，即系红色嘅中国啊嘛，红色嘅苏联啊嘛，所以咧，即使西方世界咧都会觉得唉，算鸠数啦。 忍忍住你先， 系咪？因为你谂下佢头先，我未详细去即系阐释呢一个关于中央公积金啊。佢唔单止系可以我嚟买楼噶嘛，唔单止可以退休用噶嘛，甚至乎有时你有需要嘅时候，你攞翻啲钱出嚟噶嘛。其实佢逼紧你啲国民咧系储蓄啊。 嗯， 头先我都讲过啦， 但系储得嚟又未似僵化喎，好似香港吓， 佢随时攞得噶嘛。如果你买楼攞得噶嘛，你屋企人病咗攞得噶嘛。 嗯， 喂。咁你呢一个储蓄率越高嘅地方，咁你嗰个息率咪会低咯？ 嗯， 系咪？因为你好多游资啊嘛，咁你自然个经济发展就会起嚟噶啦。 嗯， 当然佢有成个国际政治环境嘅因素。 嗯， 而李光耀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一个人。 嗯， 你谂下当年我僆仔嘅时候，八十年代搞学运，都听过啦。我哋啲师兄嗰啲，新加坡有一个亚洲学生协会嘅秘书长噶嘛，屌咁翻到咪俾国家安全法拉 Q 咗佢咯，好卵大镬噶嗰度。吓、啊，你话即系笑？教協嗰個徐漢光啊，嗰陣時喺新加坡大學嘅，冇撚讀完啊，俾人踢永久出境啊！哇，佢呢個地方真係咁嘅，你問香港人真正嘅，喂，英國殖民地裏面，即使我冇民主，但我有充分嘅自由。 嗯， 我俾一票你有撚用？假嘅嗰票，你根本就選唔到個反對黨出嚟嘅，你冇政黨輪替嘅。你冇監察嘅機制喺度嘅，成個新加坡國會，即使人民行動黨攞60%，例如80%席位，我唔記得咗。 其實 even 日本都 反對派得攞得一個嘅咋 ，even 日本都 撲街。跟住下次佢改你嘅選區啊，跟住地鐵唔撚去你嗰度啊，你投反對派啊，我下次我地鐵唔撚去你嗰度啊。佢直情係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啊，呢叫做屌咩？懲鳩罰你哋嗰啲選民，你投反對派咁樣。 唔係，但 係嗰個地方換得咁撚緊要。 嗯，好啦。 你去旅行都係啦，我聖誕節咪去咯。屌你乜嗰四日三夜真係唔家產，你做乜撚嘢好？ 唔係，所以其實你鬼佬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其實佢哋通常有個經驗嘅，就係話即係去旅行，即係短期嘅就會寧願去香港，即係亞洲嚟講。但係你話住嚟講咧，就去新加坡，因為其實空氣好嘛，係嘛？即係鬼佬啊！即係佢對空氣係比較重視的， 環保 啊， 冇辦法噶、 啊。你唔見我哋嘅西貢啊，嗰啲咁嘅地方相對平啲啦，好多鬼佬喺度住 啊。係啊，阿何國榮都住喺嗰度啊，大佬啊。 何國榮算唔算鬼佬啊，大佬？ 啊，佢鬼佬，佢鬼計鬼計鬼佬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嗱，你記得即係阿李光耀咧，即係佢自己本身喺幾年前啦，佢評價過呢個習近平喎，佢話佢咩咧？佢話係一個曼德拉人物啦，佢話係一個曼德拉式嘅人物喎。佢話心胸好廣闊咯，即係佢連即係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呢、這個佢話呢個阿習近平咧係會係好偉大嘅，但係咧偉大到咧連佢嘅眼即係金睛火眼咧都呃 Q 埋大佬，即係呢個習近平幾咁狠辣。咁但係雖然即係你話新加坡其實一直以嚟係即係中國嘅模仿對象啦，但係佢真係細啊嘛，佢可以集權啊嘛。但係即係呢個新加坡嘅模式，你最多只係可以喺香港啊，或者係呢個叫澳門複製啊。即係你記得，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江澤民咧。即係其實喺早年香港回歸嘅時候咧，佢都希望即係其實香港係學習呢個新加坡嘅， 其實係㗎。 咁但 係董建華嗰陣時咪學咯，你記唔記得佢有幾大政策㗎嘛？第一個就係安老嘅政策啊嘛，其中一個就係講房屋嘅政策啊嘛，85,000嗰樣嘢啊嘛。 嗯 嗯， 咁你諗下佢跟住繼承呢一個嘅港英殖民地年代搞。呢、這個退休保障，但係佢個方法咧就係、是、呢個嘅強制性公積金。係、其實佢想抄少少嘅。 嗯 嗯， 係嘛？但係就抄唔足咯。 嗯。 哦，嗰陣時所謂儒家即係政治咁。 亞洲價值講緊 係 啊， 但係老實講，你真係諗深一層，所謂呢種亞洲式嘅民主根本唔撚係民主嚟㗎啦，係另一種獨裁嚟嘅啫嘛。 嗯 嗯， 永遠都選唔贏嘅個反對黨。 係。 所以日本已經算叻㗎啦。是超越了呢個階梯的啦，即係自民黨又散咗啊，自民黨又落台咁樣。 咁、台灣 係好少少噶，台灣係更好添啦，係、嘛？新加坡呢個地方點解咁悶 啊？ 最叻嘅人啊，係唔會留喺新加坡的。所以點解好多時佢成日話要同香港競爭，但係佢最叻嘅人才咧係唔撚中意呢個地方，因為最叻嘅人先至係最有獨立思考 的。好玩啊，大佬！ 對個地方個情況係好不滿嘛。香港你即使話我冇民主都好，喂，我有咩不滿？我喺度吹啊嘛，可以。 咪你就算喺 我唔会惊，我行咗个街之后会俾你差佬拉捻咗。 咪你就算网上都好多奇人噶，系咪？即系其实都奇人异事辈出嘅大佬啊！即系你网上街头都好多呢啲乜嘢噶。 喂，谂下佢嗰啲政策，即系吓捻死你啦！即系花生台啲主持都汗颜啦，你试下，即系嚟到我厕所唔捻冲厕嘅，搞到污糟邋遢。喂，你喺新加坡你试下，系嘛？你唔 flushing， 你又咬香口胶周围吐，我都唔知边个主持成日攞啲可乐嚟嘅，屌你咩？去完之后成个地毡都系佢啲可乐，又唔捻买喎，佢都好捻好易笑。喂，呢啲又要学新加坡模式，系新加坡先做得到呢个家长式。 中国人系要管嘅， 扑街。所以李光耀话，其实攞到中国人嘅 DNA 嘅弱点咧，用一种即系强秤励志嘅方法，去管治嘅，有少少效。咁但系嗰班人咧变咗一班神文啦，嗰班契弟咧就系完全冇创意嘅， 系啊， 系嘛，叻嘅人咧走捻晒啦，成日，所以佢咪话吸纳人才噶嘛， 咁啊，佢系想吸纳好多即系香港嘅啲金融人才嘅，老实讲系，咁但系金融又讲创新噶嘛，即系呃神骗鬼啊嘛，大佬啊，即系喺度搞埋嗰啲 derivative 啊嗰啲乜嘢， 唔系，咁结果佢咪吸纳咗好多大陆落嚟嘅人才咯， 系 吸纳到而家新加坡都有本土派嘅，所以唔好谂住即系新加坡而家 同埋新加坡系好多福建人嘅都好似系， 啊系啊，福建人好多嘅，唔少嘅， 系啊， 客家人都多， 啊。咁啊，所以即系啊，我去到嗰边，我都发觉都几多吓，即系啲客家嘅同胞啊，即系我听得明佢哋讲乜。咁但系真系好 Q 门，真系好 Q 门。咁但系你话即系你两父子啊，就算系即系阿李显龙啦，李显龙佢都系即系久病缠身啦，亦都系早排系咪咩癌啊？唔记得咗啊，即系总之都大镬啦吓。咁但系即系李显龙之后，你系咪可以即系好似即系北韩咁样样？即系 李氏王朝 系啦，咁样样王朝式咁样样去继位咧，咁呢个好难啊，大佬！即系你去到即系李光耀佢下面仲有边个咧？即系你数唔到啦，我谂你都系 唔知道啊。 咁啊，即系所以系成个王朝嘅陨落啦，可能系即系。 但系我觉得新加坡人咧，即系你话佢系神民都好啦，呢班人的其实都系务实嘅。即系有啲人系 resist to change 噶嘛，因为你咁耐以嚟数字会说话，你嘅经济发展系好好嘅，我安居乐业嘅，我有充分嘅机会嘅。其实李光耀系制造咗呢样嘢出嚟，令到你啲人系有发奋图强。 系， 因为佢系一个精英教嚟嘅一样，佢同港英殖民就一样啊。屌佢数多几多间啫，系嘛？九十年代仲系得一间大学，就叫新加坡大学。跟住後尾先至將 新加坡國立大學、 南 洋理工、 南洋理工，後尾而家就再升格為大學，係咁多啫嘛。冇噶啦，好撚難入噶，仲難入過香港大學咁滯啊！因為佢嘅人口都五百幾萬人噶嘛，香港都 三百幾啊嘛， 冇啊，唔止，而家五百幾噶啦， 係嘛？ 佢哋得兩，主要係兩間大學嘅啫，冇其他嘢。佢呢個精英嘅制度啊，係。造就到佢成，其实佢系近似港英七十年代嘅殖民地制度。佢鼓励竞争。但系佢有足够嘅社会福利。摇篮到坟墓。呢样嘢佢好过港英嘅年代。但系啲人咧就系勾下勾下嘅。蠢閪嚟嘅可以咁讲。 但冇所谓噶， 你 学埋。即系呢个国家佢 兜波嚟嘅，全部都 系。唔系，但系对呢个国家嚟讲冇所谓噶。喂，佢即系占领住马六甲海峡嘅要道。喂，你习近平搞一路一大啊，你都要即系向佢低头啦。 同埋我哋都要反省一样嘢，佢嘅人嘅竞争能力咧，理论上系强过我哋。因为点解咧？佢个母语得两样嘢啫嘛，英文其中一样，第二样嘢就华语。所以李光耀嗰阵曾经睇到嘅前景。就要走上大陸嘛，所以嗰陣時候搞咩蘇州工業園啊嗰啲咁嘅嘢嘛，後屘當然啦就係即係蒲湯啦，即係搞到即係唔湯唔水咁樣。但係其實佢睇到中國市場，而新加坡人佢好彩咧就冇我哋香港人咧咁醒目。如果唔係佢一定叻過我哋啦，即係佢語言嘅基礎已經好強咁啊已經。喂大佬，我你知我哋講普通話都講到啦，啊咳咳流流豆豆嘅啦，大佬英文又而家又越嚟越差，係咪？即係同以前唔同啊嘛。咁你點教人哋鬥呢？喂，佢搶噏到嗰兩樣嘢，其實世界語言嚟嘅喇，已經係嚇英文靠普通話，係咪？全世界幾多十億人口啊？七八十億人口好似係嘛？你佔咗幾多人係講呢兩種語言都識？ 係好撚堅㗎！ 屌你咩可以同全世界一半人做生意咁加長？ 係啊，好撚堅釘㗎真係。 咁啊，即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吓、啊、咁快啊？ 差唔多啦，屌！头先我哋两次加时啦嘛，大佬啊。 哦 ，OK。 系咁啊，你仲有冇咩补充先？ 冇啊。 啊，原本即系仲想讲下呢个亚洲呢、這个基建发展银行嘅阿龙，你讲两句啦，唉。 亚洲基建发展银行，我就话俾你听，英国人唔好靠咯。喂，大佬，喂，人哋 因为佢而家最新就系、是、招揽咗英国啊嘛， 唔系英国系主动加入入去， 助主动添 啊，系啊，咁然后搞到德国啊、法国嗰啲而家心喐喐喺度谂紧，我去唔去好咧？咁、样你见到美国同埋日本啊，已经即系出晒口话，喂，呢、這个其实呢个银行根本个透明度有问题。同埋佢入面即係出資嘅嗰一班人，全部都獨裁國家嚟嘅。你英國入到去，其實喂， 新加坡、印度啦， 係啊，唔係紐西蘭，唔係仲有啲緬甸啊、老撾嗰啲咁地方噶嘛。 即係呢、這個 Asian 嘅 countries 啦， 係啊， 咁好多都係即係日本係咪噶？ 日本好似唔係啊，日本同埋美國就一齊搞咗個亞洲發展銀行嘅。咁、就係話幫咗啲國家發展之餘咧，就其實都諗 其實就係諗住搞基建投資嘛。而基建投資就係正正係配合緊而家大陸咧嗰、那個叫新馬歇爾計劃啊嘛，一路一帶啊嘛， 係、哦、 嘛？ 一路一帶 根本上就係應。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應大陸嘅要求而生嘅，根本就係、 是。一路一帶其實係咩啫？喂，你決戰中環都有講過啦。喂，其實係一個帝國主義計劃嚟噶嘛。 啊、 喂，你咁樣圈咗， 咁即係而家英國咧，英帝咧，即係呢個舊殖民，呢個殖民國家咧，就加入呢、這個即係呢個 新殖民帝國。 喂，咁其實講真，喂，即係呢個真係。吓、啊，大丈夫真系能屈能伸、啊。 咪英国佬老实讲，其实你真系睇翻个历史吓、啊，都已经知道其实佢都系几务实嘅地方。 好乸务实 佢。喂，你睇翻佢三个历史，佢竟然为一场仗系打嚟咧，系因为鸦片战争，就是、因为钱 啫 嘛。其实好捻鱼嘅，对英国人嚟讲， 仲要系咁不义喎， 国耻嚟噶，唔加。 仲要咁不义喎， 国会里边争一票。系過唔到，爭啲過唔到。佢、打呢場鴉片戰爭，喂大佬，人都知道鴉片係毒害人噶嘛，大哥，係嘛？因為你即係大量即係 喺印度 赤字，所以你要輸入呢一個嘅鴉片，等啲友仔上癮，跟住賣俾佢，跟住咧就可以換翻啲咩茶葉啊、絲綢嗰啲翻過嚟。因為嗰陣時佢大量即係赤字噶嘛。喂，你睇下英國人，寧願為咗一個咁恥辱嘅嘢、國恥嘅嘢都去打仗。第二。你諗下，第一個西方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英國佬，點解咧？我要繼續管香港，我要利用香港呢個 gateway， 成個西方世界都即係同佢反撚曬面咁滯。英國佬搞呢個平衡術幾快， 啊、 搞得幾叻。 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都好想訪問一下，即係呢個救命爺啦，即係李柱銘啦，係嘛？即係。佢成日即係要即係勾結呢啲外國勢力啊，即係又要同呢個國會啊去俾施壓啊，俾大陸啊要民主啊。咁但係你見到成日都有啲咁嘅即係嚇新聞走出嚟。咁究竟你而家你要希望即係國際係即係支援你香港民主啊？即係呢樣嘢仲可唔可靠 咧？你都唔可以靠英國人 啊！ 第三個例子我真係成日想講，對啲歸英派嘅咧係當頭棒喝嘅。你諗下。当年你以为恃住自己打赢福克兰群岛，打赢阿根廷，就去同老邓谈判，跟住戴卓尔夫人喺人民大会堂跌一跤，其实两嘢就已经 back down 咗啦。 嗯， 咪签个中英联合声明咯，咪香港收回香港主权咯，共产党，你真系信佢会同你打咩？佢点会同你为咗你香港走去同中国打仗？啱嗰阵时候老邓又搞改革开放，遍地黄金。對英國佬嚟講，我從你同你喺度咁嘅爭議啊，咪、放棄你咯。 喂，同埋咧，嗱，啱啱我就已經睇過，唔係正。 你試下，如果嗰陣時候啊，歸英派要答一個問題啊，如果英國佬嗰陣時候肯搞公投啊，肯定唔會贊成，即係收回香港主權。 如果動議上 要，我嗰陣時候幾多歲啊？1983、84、18歲，我有份投啦，嗰陣時候應該差唔多啦。如果俾18歲投票嘅話咧， 如果道義上要做，神早做咗啦。 你俾個公投，喂，你真係要玩老共嘅、你搞個公投俾香港人決定自己嘅命運，好似咩直布羅陀啊嗰啲乜鳩都係咁樣啦。咁係歸邊個？香港人一定投反對票啦。啱啱先走落嚟一撲街，八幾年嘅時候，你咁樣粒 抵旅政策嘅取消，唔知八二定八一噶嘛？即系个都唔知咩间街嗰啲就可以攞身份证嗰啲咧。仆街，我啱走落嚟，到我送翻翻去，实赢啦！嗰阵时候我投票，英国佬嘈咩？蔡两戆鸠，系嘛？好啦，到六四之后，唉，就顺下你班契弟嘅意啦，咪搞个玫瑰园计划，咪而家起个咁嘅 机场， 机场咯，咪俾50,000个家庭，包括周融在内咯，叫居应权咯， 即系施舍下你咁样样。 是咪？是咁多嘅咋？跟住见到啊，阿边个阿 Wilson 唔掂嘅，喂信唔掂嘅，咪搵个肥棒过嚟过瘾下咯，肥肥仔仔又即系能言善辩咁，吓、等你哋怀念下殖民地嘅光阴，系嘛嘅年代。喂，老实讲，有时文汇报有时讲啲嘢咧，都唔系错得晒，有时发觉。屌你老尾，你班卵样喺个英国殖民地嘅年代。你唔撚去爭取民主，你而家喺我手你先爭取大哥啊！嗰陣時個地方唔撚係我噶嘛，我唔覺得，我係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嚟啫嘛。我諗住移民去英國同歐洲同埋呢個美國噶嘛，係咪？同埋係你反對先噶嘛，點乜撚易答佢啊？阿仆街，英國佬欠咗我哋嘅嘢，係呢一世都還唔完。佢唯一俾我哋嘅就係起碼我哋能夠成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有一個法治嘅傳統，所以老共一路都被搞得掂，有自由嘅地方，所以老共唔敢太過分。 我覺得即係點解嗱？因為其實除咗英國之外咧，即係歐洲咧，其他國家譬如好似德國、法國同埋意大利咧，都表態話即係要加入呢、這個資願意加入呢個亞投行嘅。咁你諗下，即係其實點解嚟呢啲即係老牌嘅一啲即係已發展歐洲國家都會願意去加入呢？其实好明显一样嘢，最现实就系、是、其实系全球嘅经济里边嚟讲，你旧嘅已发展国家已经接近饱和状态，咁你要揾新嘅 market， 咁你只能够系喺呢啲叫做系开发中啊或者发展中嘅国家里边揾啦。 同埋咧，英国佬咧喺无论亚视人嘅角度啊，无论系老共嗰啲角度都好咧，呢班友仔系政客中嘅政客嚟， 唯利是图， 唯利是图嘅小人嚟噶嘛。 咁你喺国际， 你老实讲，头先你噏嗰啲国家嗰啲。喂，點都有啲面子嘅做人，即係我都依然要要求個普世價值啊！你諗下嗰陣時候六四嘅時候，法國第一個派嗰啲 passport 㗎，係嘛？邊個成日撐西藏大喇嘛？又係法國啊、德國嗰啲有㗎嘛？係咪？喂，英國佬，你諗下第一個撲出嚟叫你待住先嘅政改方案，你知佢係咩人啦、啊？仆街！ 咁所以呢个真系，唉，唔识讲。咁啊，嗱， 真系够时间咯， 够时间啦，突晒啦，咁啊，好啦， 下星期四再见， 好，拜拜。拜拜。